见到又廷家辉这个血已经冲上来了哈， 有时候冲下去向下看看情况。 嗯，对， 我看到你调戏他的时候我血就冲向来， 我什么话都没说呢就调戏嘛， 你用眼睛看见他 我 就 看着你呢一只哎，又廷是应该看一下 就可以活络大家的这个精血是吧？ 对对对对对对， 精血 你现在没有办法，现在我觉得时代的主旋律，你看这个影视剧你就看出来喜剧对吧，我觉得现在最大的一个真理就是说，这个工人农民广大人民群众辛苦了一天，晚上回到家看看电视就希望看点轻松的， 是 不希望听这个不高兴的这个事情 对吧，是 这个你服不服，谁都不能不服， 对，这个电视就是来轻松的，这个而且已经我不知道，要我就很少拿电视机，就是很认真的坐在那边看。它很多时候都是你边做事啊，像是这个广播剧一样的，越不要经过我的脑就越好。 可是，哎，我又有一个问题，这就好比是说啊，这个今天的人不爱在电视上看不开心的事儿哈。但是呢，我有时候想，比如说老父母，你觉得你多长时间跟他打一次电话？你老觉得你应该给他打电话了， 对， 但是一样啊，这种情况一样啊，就是我本来今天晚上要给他打电话，可是我今天辛苦了一天，我好累啊，我宁愿看看电视，看一些个轻松的，我不想打，因为一打你就知道父母亲病卧在床，那都不是什么，打了之后往往都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消息，对吧？ 所以就逃避就对， 有的时候哎，会不会有些子女就拖了，就本来今天晚上要打，哎，今天晚上还先轻松一下吧，明天再说，拖拖拖，哎，你觉得会不会有这个情况？女儿不一定有，儿子可能会有。 那有时候非常现实嘛，看你父亲有没有钱，你不打那改遗嘱就比较麻烦。有啊，我有些朋友是这样，因为有些朋友家里有钱，都是富二代，他们就经常担心，有几个事情担心，第一个担心老爸有小三， 嗯， 他不是为了他妈妈，为了自己。 对， 因为你有小三然后再生个小孩，哎，那什么意思啊？大概就是把你财产分掉一半， 嗯， 所以他就花了好大的力气阻止他老爸有小三，你知道，然后呢另外担心的第二个事情，怕他惹他父亲不高兴改遗嘱，所以呢这个情况下通常都有打电话，除了问候父亲也要监控他没有小三你在家吗？在，好好睡觉，不要乱跑，这样子 父母很辛苦哎，这样子。但是我跟我妈讲话反而是个、怎么讲，反而是我很累一天之后的出口，就是说你在公司你难免没有办法说自己话，反正真心话，然后我们又做新闻，就像你说我们的，其实我们的工作才真的很辛苦，就因为你都是看什么那恐怖分子袭击一下就几百人的生命就不见这样，所以我反而觉得在工作上面我会比较沉重一些，但是下班之后有个人可以让你讲心里话，我想就我妈了吧，可能跟男朋友都不见得能讲心里话，有时候。 哎，你看，所以这就是女儿的好啊，家辉，你这有福气，这女儿将来儿子这就没人跟你有几句话了。 但是我都跟我妈说的多，跟爸爸说的少。就我爸每次在旁边说，哎，该我了吧？我就说，然后我爸一拿来说，哎，爸你还好吗？哎，还不错啊。哦，好，那讲完了，这样。 对，是这样。 没很难。 我好奇，比方说有了这个手机平台啊，你们跟父母亲的关系会有改变吗？我就好很多了。因为啊，就始终至少我那个年代，你们年轻嘛，我那个年代跟父母亲之间还是有紧张矛盾。 对， 要小时候严父嘛，总是要比较凶。那我比较不幸，我不仅有严父，也有严母。对，严父母。 家教甚严。 对，那你当你家里有严父慈母还好，你严父严母了，你就整个人压力非常大。所以我到长大之后呢，都不太敢跟我爸妈讲话的，就讲话要么就像你一样只有一句两句，要么就吵架，那有了这个呢就反而会讲留言。 对，你别说，就是我给我爸弄了一个这个你知道吗，还有个微信，但是你知道那天哎，我一看收到我爸的这个，我爸从来不会发的， 对， 那天第一次啊，我一看发的，他说我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我点儿点儿点儿点儿点儿，你这吓得我呀，我这个我打电话家里电话，家里没人，家里没有人，那你那我他在医院吗？我打最后找我弟弟，最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呢？哎，我爸说 我不会打字，我学着发这个微信，就弄了个我，弄了个省略号，弄个我又弄一个省略号。我说你把你儿子吓死了，你这就是 你不教他录音嘛？主要就是录音啊、 哦，那更是高科技，那不是他能掌握的，那 是吗？ 对他哪能弄得明白？ 我这是录音嘛？那我妈基本上就录几句话嘛，吃饭了没啊？天气冷啊，都要穿衣服，就是这句话。可是沟通还是比较多、 嗯。以前是我打过去给我妈妈多，可是自从有了科技以后，她知道可以有网络，就可以打那种网络电话。那因为互相有网络、嗯，例如说我在公司，她在家里面都有网络，就不用这个电话是基本上没有长途电话费了嘛。 对。 所以你已经付，哇塞，那就24小时无限制的打，但是我说妈，我们刚不是10分钟前才讲过吗？我妈说没有，我现在又想到了要买个什么东西，你要不要再听一下看一下，不然我现在视讯就觉得跟我基本上就住在一起了，你知道吗？ 哎，你倒觉得是这样。我跟你说，这有的时候成为人身控制的一个方法。那个女大学生，有个女大学生就讲啊，跟她妈没法弄了，就是上个大学呀、啊、她的妈妈就要跟她视频通话，每天晚上10点必须跟女生宿舍，你在女生宿舍，然后周围看一看，看一看有没有男同学。哎呀，我爸烦的呀，他说有的时候我晚上回来，我在外面没法跟他视频通话，跟我妈妈说晚上12点行不行？他干嘛去啊？怎么着？不行，就是，哎呦，烦死！ 哎，别说儿女烦呐、啊，有时候我们老师也烦。我们因为那些小孩的家长啊，还会这样联络老师啊，你突然收到一个。马老师啊，我小孩住几号房间啊？最近生病了，那拜托 你去看一看， 对，多照顾等等等等。哇，气得我爆炸了，我都回你小孩很大了，他现在跟人家上床我也管不了，何况生病，就一句把他们挡回去了。 对，何况是跟我是吗？ 照顾得很好，就在旁边。 对， 不是在旁边，在前后。 所以我为什么挑起这个话头呢？哎，我不见你看，我看见马云，我想起来了，这个冯小刚不是得了个金马这个影帝吗？还冯小刚这个活动频频，你发现没有？跨界还他妈晚会什么的，弄那个双十一晚会，我就注意到呢，他从这个马云这儿看来接受了一些互联网思维，他就说这个我得参与一点这种事情。他说有一次跟马云，我觉得马云经常说一些金句很有意思。他说马云跟我说传统经济对这个互联网的这个态度有四个阶段。 对。 先是什么呢？看不见。 嗯。 再二个看不起。 嗯。 第三个看不懂。 嗯。 第四个跟不上。然后冯小刚呢说对啊，我这个话对我很有触动，好像对于很多新兴的导演，哎，今天新流行的，往往有时候我们这个传统导演呢也会经历这么一个认识过程。你发现没有？就说这个哎，看视而不见。到最后，哎呦，怎么票房这么高啊？ 拍什么呢？ 啊，然后看不起，这太 low 了啊！然后呢，到最后这么受欢迎，这么成功，看不懂了， 嗯， 到最后就跟不上了，是吧？所以他现在要跟上新时代，我就觉得，哎，我倒把他这个话呀做了另一个妙用，我就觉得，哎，对，我们现在不喜欢听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 嗯， 但是这就像我们这个父母病卧在床一样，问题是世界上很多不开心的事儿。他也不会因为你看不见你看不懂他就不在那儿，他就不起作用。所以我不得不就讲点不开心的事儿。因为你看几个照片，就是这前段时间在上海一个对儿85岁的老夫妻自杀前几天留下了这个遗书，把自己的锅呀也送给邻居啊，然后最后就是说要走了。老伴儿好像在最后的岁月是瘫痪的， 是， 你看这是这个监控视频拍到的， 嗯， 他引起了火灾，因为他点煤气自杀的， 点煤气罐， 哎，点煤气的，这就是那个老阿公了，85岁。然后你再看，就是你知道，我一看到他们讲，就是说他常年这两个人是50多岁才结婚， 嗯， 两个人都有儿女。其实就是个老来伴儿， 是。 然后呢，老伴儿互相照顾吧。这个床本来是摆成一个 L 的形状，但是发现他们的遗体的时候呢，床已经并排摆着了，而且老两口是手拉着手，那显然就是死志已决。你知道我看到这个描写，我脑子里一下子想到一个什么画面呢？就是泰坦尼克号、铁达尼号， 嗯， 有一个船舱，一对老夫妻。嗯， 最后 跟着小孩子那一个全部都 就是两个人互相抱着，就是躺在床上，他们也不逃生了，就准备那样走了。啊，我就觉得这个， 而且你还可以看看，最近传出来也是80多，这个老伴儿啊，你看这个老伴儿啊，结婚当年他们新婚呐、啊、5个多月，老婆就瘫痪了，然后照顾56年呢。整整照顾56年呢，就这样一个也没有儿无儿无女，就这样照顾，你看多感人，就照顾56年，照顾的这个老伴儿没有长过一次褥疮，你知道吗？因为我有这个经验，我就知道这是多么的就在家里的这个就照顾啊，你说 这非常困难嘛，所以我们觉得很感动。我记得3年前是吧，拿了那个奥斯卡其中一部欧洲片，就是讲的老人老先生照顾老太太，那最后的结局是什么？最后结局是我没记错哈，而、啊、是那个男的就拿一个枕头把老太太， 很有名的电影，那个电影叫爱， 对， 翻译过来就叫爱嘛， 捂住他，就是后来有没有自杀不清楚，很难的，这是等于是说这方面上刚才老夫妻我们非常佩服非常敬佩，可是假如像电影这样做出这样的选择很哀伤嘛，可是我们也能理解、能够想象，对不对？ 对，所以我有时候也觉得咱们也装一装哈，也不能就是咱这不叫商女不知亡国恨，咱这叫商女不知父母恨呐、啊，对吧？商女不知父母忧啊，隔江犹唱后庭花呀，是吗？就靠我们节目说点这个。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知道最近还有一个嘛，在一个眉山这么一个地方，那真就儿子拔了妈妈的管子， 呼吸器、 妈妈是出了车祸。哎，你就看这个屋漏偏逢连夜雨的啊，肇事司机是个聋哑人，他去讨钱，但他爸给他拉着他，这聋哑人的父亲拉着他到处借钱，就借几千块钱。可是你知道 ICU 就是重症监护室，他妈妈就是基本上就是脑死亡，但是在我们国家。这个不能算死亡， 对， 他要有呼吸机嘛，有呼吸心跳。然后呢，这个儿子就是说，据这儿子说呀，他说我一看见我妈妈，我就觉得这个太痛苦了，他的头肿得像个脸盆那么大，甚至他说我梦见我妈妈就梦里跟我说他想走，对吧？其实呢，有一个客观原因，就是这个钱。就是个一住进重症监护室， 每一天都很贵， 又说3万，又说15000，哎，你有没有体会到这种？我的这个家人曾经体会到这种，我跟你说，任你多有钱，哎，在重症监护室每天这个账单出来，有比如说这个脑中风啊或者什么的啊，在抢救的时候可能1天8000块钱，你知道吗？就是1天8000，甚至有的人说上万，一天划走，哎。这个他儿子可能是个理发的还是个什么的，他就要养着一家7口人、他这个东西完全没有办法呀，这就跟 我听不太懂，当然听起来非常难过哈，那个逻辑有点搞不懂，你说其中一个理由是钱嘛，每天有几万块，那这样他干嘛要自己动手？我就是不付啊，没钱了，你不付护士就不管你了，就把你母亲推出， 不是把他放在那边，他最后会有给你账单的，不是吗？ 不是啊，因为他最后是说，假如按照那个逻辑啊，就受不了那个，除了很难过，他母亲受这种苦，还有每天更难过是这，每天要付个3万块嘛，那你干脆就不付啦，不付啦，搞不好不用你来拔管啊，你护士说啊、哎、别浪费，就这拔掉，你就不用拔了。 那不会， 我听不懂。 那不会，他甚至是不顾阻拦。都要把这个管子给拔掉，把呼吸机拔掉。 台湾前阵子有个就是报纸的头条是说，有一个妈妈也是她中风，然后她女儿呢刚开始照顾她，但是她越来越严重，到最后不能自理，她的爸爸也没办法照顾她，因为老爸爸了，所以呢这一个30岁的女孩子就为此辞去工作，因为那妈妈就你不能把她摆在家里，她什么都不能做，那她没有钱，她就没有钱去请看护嘛，在台湾一个看护大概要1-2万块台币，就是不住的啊，然后所以她没有办法，所以那个她就回家住，那一个30岁女孩她说我就没有男朋友了，我没有社交生活，我什么都没有，到最后她就在半年之内变成重度忧郁症，就她妈妈中风她就变成重度忧郁症，每天都觉得不知道该怎么办，最后她就跟她妈妈讲话，所以他们说那个监视器画面跟她跟警察讲的话，她就把她妈妈推到一个大排水沟那边，然后跟她妈妈讲说妈妈我们就是 我们就一起吧，这样。然后他就把他推下，那妈妈坐轮椅，所以他当然要先推妈妈，因为他不可能跟他妈妈一起下去，所以他就先推妈妈。推下去了以后，他就开始笑了，因为他说他这辈子没有这么轻松过，就是那个 moment。哎呦！所以警察就刚开始觉得他是不是冷血，后来知道这整个故事以后，他就觉得很难过，就是你要怪他吗？然后他就跟他讲说，后来他是想自杀，但没有自杀成功，所以被警察抓到这样子。但就这个故事，我就觉得，哎呀，有时候孝顺这件事情，要是我就也我也可以理解，就是一个人没有钱，就是经济能力啊，他你说他不照顾他，他也照顾他这么久，弄得自己也没有什么未来了，所以这个就很社会上就还是有这种事情。 对你，尤其是在这个大陆啊，那个东西要是重病人住在这个 ICU 啊。家破人亡的，我见的太多了。那个半夜里，那个 ICU 外边那个医生跟那个患者家属有时候打呀，打不是说医生不救啊，医生阻止他们杀人，你知道吗？就医生说你怎么这人还活着呢？他们实在撑不起。一般的规律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就是哎多少钱我们都出，多少钱我们都出，嘿，来这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是比如说你要是植物人最长能撑十年呢。一天几千块钱， 别说一两个月了，可能两三个礼拜已经整个态度变了。 我听病无效， 听很多人说在内地也好，在不同地方的 ICU 门外面哈、啊，看到儿子哈、啊、对着那个玻璃嘛，还是有个玻璃门应该看到，一直骂他那个父母亲在里面，可能躺在病床根本听不到，就一直骂，老不死干嘛不死呢？干嘛还不去了？干嘛不去？那难过啊，你看到那儿子哈，其实每一方面都难过，可是反而可能那个病人听不到，也没感觉，可是旁人看到就非常难过了。所以撑了两个月是孝子啊，应该表扬啊，我撑两天。 所以我就说啊，这种医疗的问题啊，哎呀，就没有，你说这个世界上有哪个国家， 所以保险制度要进来嘛。 保险，你比如说像是在某一种情况下，一个工作了一辈子在一个工厂里的一个老工人吧什么的，据我所知，他要是得了这种病，这一年报下来，好的话能报一半，那另一半也不是普通收入的家庭，他能承受得起。所以现在真的，你有时候为什么哎，有时候就医患冲突，你知道我最近又想起一个事儿来，就是这个烧伤医生。阿宝这个人呢很有意思，他做了两集锵锵三人行节目，也引起很大的这个争议，这好多人这个骂他，但是呢其实我也看到很多医生给他喝彩，就是说哎他这个甚至跟徐老师都有点掐起来了哈，就是说这个他说出了医生的这个心里话。我是觉得就是说这个言论的这个平台，咱们如果只有一种声音的话也没有什么意思，对吧？你而且比如说我们是就算患者，我们体会的多，患者家属，我们不知道多少次骂过中国的这个医疗，那偶尔有一个他是代表医生的比较极端的一个表达他的意见，我觉得这也是个言论平台吧，对吧？有时候咱们也但是问题就是接下来我就发现还真是出了事儿了。他在这个节目里讲的时候啊，还曾经讲到过这个医患冲突啊，这个阿宝就说呀，他是北京积水潭医院的这烧伤科，他说我碰见过啊，他说我就跟他打，他说我是自卫，他要是碰见袭击我，他说我那我怎么办？我记得他讲过这个事儿，结果没过多长时间，现在说有个患者家属把他手指头给咬断了。哎呦，你看这个，当然目前我只是看到他自己单方面讲这件事情，说是。有一个，他说有一个知识分子在他身后辱骂他、追打他，最后 是子东吗？不是， 子东不是知识分子，有点像、啊。 你特别强调知识分子。 然后他写的，他说从急诊一直追到病房，然后呢，他就说这个我平生头一回，这个不想做医生，就有过这个样的感触吧。然后呢，这个。但是最后见到很多人慰问他，他还是说这个一路坎坷有怨无悔，他说自己这个不想回忆如何带着半断离的手指和此生从未有过的恐慌冲进手外科急诊室，几乎声泪俱下的对医生说，兄弟快救救我的手。我也让我们节目组先表示一下慰问啊。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说最近香港有个医院你知道也出医疗事故了，打了这个吗啡啊还是什么呢，造成病人死亡啊， 都打了57倍， 对， 像一个实习的护士嘛， 啊， 对对，就香港那个 57倍的吗啡给， 对啊，就香港，对啊，最近特别几年那个可能多报道吧，那些公立医院的那个出不同的情况，我一说这个我的心很难过的，很难过。 为什么？ 因为有几年前我女儿出过一个状况嘛，肺嘛，啊，在英国染了病，回到香港，我还记得那时候说她病得很严重，在英国带她坐飞机回香港，在飞机场人家看到咳嗽，看到她不对劲，就问好像不准她上飞机啊，那多危险啊，不准她上飞机啊，那刚好那么巧干嘛呢，哎，我就不晓得为什么，对，旅行社替我订飞机票的机位的时候用了我的头衔嘛，博士嘛 Dr. Ma 什么，那个英国的航空公司职员以为我是医生，Dr. Ma， 哦，你是 Doctor， 我说是是是，他说那你是 Doctor， 你判断你女儿没事吗，我说没事啊，当然没事啊，凭我的专业知识我觉得她没事，她以为我是医生的 Doctor， 那她才回来哈，给她上飞机，一路十多个钟头回来，后来呢我因为有朋友在公立医院做医生嘛，那我就把我女儿送去公立医院哈，不是想占便宜，只不过觉得说，哎，有个我朋友很好的医生，觉得说，哎，那个医院那我朋友都在那边那么久，应该可以信任。那后来反正经历了一些不太愉快的了，还几乎进 ICU， 所以每一次我一听到这三个英文字母啊 ICU， 我整个心就跳一下。那一次蛮危险的。完后来所有人朋友听到我这样说，都说你太笨了，太恐怖了。因为那个病很简单，那公立医院不表示他医生不好，可是当然他很多没有经验的啊，毕业就进去。另外，他的药的确是不好的，因为很简单嘛，你外面的私立医院他给你贵的药嘛，药还是有分便宜跟贵的嘛，他是比较前进的、先进的药。这是那个让我女儿经历了很多的不必要的折腾。所以我现在一听到公立医院，我整个人的情绪都出来了。所以那个刚又听说要保险嘛，就是你要那个又有保险，要那个还有要医疗知识啊，要你自己懂。我好多朋友的小孩出状况，幸好他们爸妈都是知识分子，自己去图书馆，都是说医生随便一句啊，这个讲一种情况，他爸妈自己去查资料去了解，才把小孩救回来。好多这种案例， 别老说知识分子，这个在阿宝的微博里，知识分子是现在比较爱咬手指头。 不过这个哈佛的一个教授有讲到说，如果我们现在发展到现在的一个社会当中，我们把医疗跟那个金钱做太深刻的一个结合，他说这个社会也就没有我们所谓的一个正义，所以他还是认为这个像欧洲的什么社会保险制度啊，这种付你在年轻的时候付得多，然后回在老的时候可以保障你的这种制度，他认为是比较公平的一个制度，不然你不应该用，你看保险其实用钱买啊，就是有很多时候自己都养不活，哪有时间买保险。 那我问你啊，因为经常碰到这类问题了啊，我们非常羡慕欧洲的福利什么哈，可是在欧洲啊，又婷你每个月赚10000块好了，10000块欧罗，你要给了5000块6000块政府，你愿意吗？ 我就是我， 你看马上回答不出来。 我没有不愿意，因为我觉得如果这是一个制度，每一个人都这么做的话，那当然 OK 啊，就是是一个制度，因为你在老的时候，这就是不就是一个以防万一的一个制度吗？ 那你刚才 这 个扣机， 我是觉得这个问题啊，是最能引起这个社会撕裂的这个问题。有些时候，哎，你比如说，就像这个事情，我就看啊，上次这个阿宝讲他的那个观点，可能就是比较站在医生的角度，就是说，哎，这个就中国的这个医疗价钱不是贵了，反而是便宜了。好，很多人不同意。我就看后边这个很多跟帖啊，我就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啊，真的是水火不容。而就是代表患者，代表医者这一方，而且的那种啊，这种敌意之深呢、啊，就是你比如说啊，比如说我跟子东，我们跟他这个对话是吧？那比如说支持阿宝的有些医生，我就会看到他们的反应啊，他们会觉得说，哎，这主持人和这嘉宾损得很呐、啊，句句话都是给你下套呢。但是阿宝怎么着，哎呦，我觉得我说怎么说呢， 我觉得人为什么要这样看人呢？对吗？我们不懂，你是医生，我们有一些来自于患者本能的一些个疑问，甚至是辩论，放在一个平台上，大家可以对这个事情了解更多。 是。 可是为什么这个人都会喜欢这么去看人？ 他已经先防卫自己。